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晚上10点，天津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黄国伦，10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其实每天晚上呢，我都会有一个前缀，这个城市北京时间来到了22点02分25秒钟。因为我们住的这地方啊叫城市，城市里有很多城市的样子，高楼大厦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在城市里人会更容易被影响，被诱惑？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乡村，在一个可以听到蝉鸣蛙叫的地方，你会迅速的入睡，也没有什么 WiFi 网络宽带，一切都是原野乡村。你抬头看到满天的繁星，推开窗是清风徐来的稻田的味道。如果是这样的感受的话，也许你的心就没有那么多的比较，心思狂野了。谢谢你在城市的夜晚打开收音机收听10点答录机，也谢谢你在不是城市的地方收听收看10点答录机。城市在这个时间段会慢慢的变安静，有些国家这个时候城市都已经入睡很多很多时间了。那比如说有的时候天黑比较晚的地方，天刚刚黑。今天我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说了，我很疲惫。我即使再有年轻的心态，我再让自己强身健体，我也迈过了35岁的门槛。我今天在北京开了100多公里的路，堵车、焦躁、说话辛苦、等待，我忽然觉得身体很累。也许就是这个城市带给你有的时候没有顺畅的交通。在北京这个城市办2件事情就算你非常非常幸运了，对吗？你住在哪个城市呢？你的城市是忙碌的还是节奏缓慢的？有没有好吃的早点？有没有晚上聚会的朋友？有没有你深爱的家人？还有忠贞不渝的爱情？我们今天聊，这个地方叫城市。知道我们的简历在上海，北上广深4个城市节奏都很快，味道不一样。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，这些城市里生活的人压力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你看简妮今天也比较累。有今天不累的朋友吗？你今天觉得哇，这一天我好开心好轻松啊，有没有？应该是孩子吧，可是现在孩子的课业压力也很大，每天要读书上课，还有学习班、高数、英语、语文。在城市里怎么学会给自己减压呢？去唱歌，去 KTV， 几个男人去 KTV， 几个女人去 KTV， 一些朋友去 KTV， 唱啊唱啊，是不是也会唱到心酸的时候？前奏一响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对吗？你有多久没去 KTV， 在这个城市里唱过歌了？连钱柜都找不到了。男人 KTV， 胡彦斌。在你的印象当中，你去 KTV 必点的金曲是哪个呀？是哪个年代的歌手？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圈粉的歌迷。有请胡彦斌，男人 KTV。 前奏才刚刚响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。 城市节奏很快，不停地在搞高楼大厦，绿地越来越少，但你发现有一个轮回，当这个城市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又会有很多的绿地产生，公园产生，再见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回归到田野当中。人也是一样，在茫茫人海里遇见一个人，为什么会遇见他的时候你有一些紧张，有一些不知所措，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最了解。 轻轻轻。不管男人歌女人歌，女人心痛的时候流泪会有人疼，男人心碎的时候流泪会说你这也太不爷们儿了。哎，谢谢胡彦斌，男人 KTV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关于城市 CITY City， 徐若瑄一首歌 The City is Empty， 因为没有你，也许没有一个人这个城市又变得成了空城。如果你住在城市里，每天面对城市的交通、人际关系、情感联络，孤独的夜晚，昏黄的灯光，路灯里你会看到自己有点疲惫的影子。我希望你说说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，你在城市里有什么自己的收获。看到了宋文暖还在回家的路上，在地铁里，你好辛苦啊，要好好的爱自己哦。谢谢简妮送我的遇见的礼物，非常的感谢。也谢谢简妮跟举个例子在我的直播间聊得很开心，你们快乐就好。天天说敬业，有你的城市爱更多。Yeah, it's my prayer. 我非常的开心和荣幸。这位朋友呢叫做 Yama， 他说我今天刚加班，现在刚到家没多会儿。大家都很疲惫，对不对？好像今天不止我一个人累啊。大家都在每天高频率的运转，像一个机器一样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机器有累的时候，更何况我们不是机器，我们要给他带一点润滑油，你也要好好的休息。宋文暖在地铁里也写下如此动人的话语，她是一个非常情感细腻的女孩。夜晚是一个城市最温柔的时候，学生们三三两两嬉笑着骑车回家，大人结束了一天的奔波，倒在桌椅上歇息，就像我一样啊，我是大人。黑暗似乎给予了疲惫的人无需开口说话的安静。 Nice， 这句话写得很好。黑暗似乎给予了疲惫的人无需开口说话的安静。 Nice， 沉浸在一副耳机就能隔开的世界里，像我一样每天戴着耳机。我今天吃晚饭了，哇，今天吃晚饭觉得好幸福，吃了一碗米粉。我对面斜四十五度就有一对情侣，他们呢应该处于甜蜜期啊，也是很年轻的一对情侣，至少90后吧。啊，特别关心彼此。他喂他一块牛肉，他给他加一个小酸笋。眉宇间都特别的单纯，觉得吃一碗粉就觉得很美好。现在爱情重要吗？比事业重要吗？有一段话我想跟你分享一下，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，还挺现实的。是这么说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失恋了，很痛苦，还没缓过劲儿来，他公司又出现了问题。他是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投资的，那个朋友忽然要撤资，要不然就他花钱把货品全部吞下，要不然前期投的钱大家都当丢水里打水漂了。于是他四处借钱，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这个和失恋比起来，这件事情太大了，如果钱全部打水漂了，相当于一无所有，倾家荡产。他觉得前几天痛哭流泪说失恋就像上辈子的事一样。突然想到前几天看到了一个评论说，爱情神话已经死掉的理论，在我们这个年代，爱情确实已经死掉了。大多数人一起过日子，处于节省生活成本，以相互经济支撑， 我们身边很少很少有耳濡目染的真爱故事，大家都在生活里切切实实的痛苦，压力很大，完全没有顾及到更高层次的恋爱。马洛斯曾经说过，对不对？大家基本都是认识有好感就在一起，遇到挫折甚至没遇到挫折就心照不宣的分开了。生活的浪头打过来，你又忙不迭去应付，失恋这事儿就搁下了。移情别恋了，太忙了，联系少了就断了。分开两地话少了，你还在矜持对方转身走了。刚开始接触前女友回头了，大家客客气气就不联系了。这个城市没有人追问，没有人执着，有点悲观，但也是现实的写照。就像黄碧云书里写的，太平盛世，在惊心动魄的爱情也只能如此吧。还好十点打录机在这里，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朋友，傻瓜，在你的情感路上都傻过吧，傻得那么简单，期待那些简单美好的东西，一个拥抱，一个甜蜜的问候，一声早安，一句晚安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我现在听温岚这首歌，我忽然特别怀念那个叫我傻瓜的人，天天就说你傻呀，你是不是傻瓜，嘿嘿，好喜欢这种感觉。时间一晃不等我。 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 在有人称呼你傻瓜吗？一定有，一定有人被人称呼傻瓜，还挺让人羡慕嘞。傻瓜来自于温岚，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记。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是啊，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想谁，谁想你，你在谁的脑袋里跑来跑去， anyway 只有你心里最清楚。但是十点大陆机是个 不匹配的人，每天晚上的十点钟，只要你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98.2，而只要你用花椒或者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们的节目，一定有一个男子或者一个女子在屏幕里。男子叫周准，记住我的名字，也许有朝一日我跟你们讲会变老。谢谢于天赐关注了我，谢谢你哦。你住在城市还是乡村？你的城市是南方还是北方？是国内还是国外？你的城市有好吃的美味吗？佳肴吗？跟我讲讲吧。谢谢你的关注。关于城市里有很多正能量的部分，当然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累的部分呢，它都是矛盾存在的，很哲学，很美丽。很文艺的微西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关于城市一直很喜欢八月长安一句话，在小城市工作像收到一张50年后的死亡通知书，在大城市工作像是攥着一张不知真假的藏宝图。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手里藏宝图是真是假，但都觉得自己是可能找到宝藏的人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迷茫着，承受着，也坚定着。是啊，城市当中有很多的规则规矩，游戏就要有规则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之前觉得天下掉馅饼这件事有可能发生，也许我买张彩票就中了呢。然后我知道我买了彩票之后中的几率是多少，中了彩票交多少多少的税，然后你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然后朋友电话不断，你要不停的请客吃饭 and so on。城市的节奏，这个地方叫城市，很有趣。城市里有聚集的朋友，有要好的闺蜜，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特别精彩迷恋我们的地方，当然也有很多让我们失落的时候。刚刚看到一位朋友送我礼物了，好开心啊，在城市竟然有人送我礼物，谢谢位于家橙子送我的一个叫做小星星小爪爪，谢谢姐妮送我的那么多礼物， It's my pleasure， 谢谢。在我们的听友里有一个 JoJo， 她呢是做自己品牌的美丽的女孩，她是这么说的，即使繁忙的工作依然感到快乐，虽然我经常拖着疲惫的身体夜不能寐，just like you， 我也是这样的，却无比的充实，我也是无比的充实，距离目标又近了一步，我也在努力向我的目标进一步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，这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平日的繁忙才会想要沉溺在度假时光的懒懒不想走，是的，如此的憧憬与渴望，心神所往，像个孩子似的想多些假期。生活里一定是对立的，我们用力奔跑只为追寻最美丽的风景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是啊 To be better man， 遇到最好的自己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有了很多的年头，我忽然想起我是03年8月6号来到北京城，我特别喜欢北京8月中下旬的天气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北京特别漂亮，最近的 北京现在是8月16号，就很漂亮，晚霞、夕阳，天气非常的通透，大气中透着老北京的样子。我还记得我去看到那个旋转木马在 CBD 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怎么在这样一个住宅区，在这样一个工作的地方还有一个旋转木马，而且很多的 MTV 在这里拍摄。你看我今天晚上都会打车在这里拍摄，是因为累的口齿都不伶俐了吗？我就有时候自己走到那个旋转木马的旁边看着它，盯着它看，旋转的木马让我们忘了伤，是吗？王菲，我觉得袁惟仁写这歌特别棒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高级的悲伤。旋木，你如果会唱的话，可以轻轻跟着一起哼唱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怕到我悲伤，就带你去翱翔。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就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想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就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10点半的地铁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变成更好的人，谢谢刚刚分享我直播间的叫做柔柔的朋友。这个地方叫城市，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，青年广播的调频里，我现在正在陪伴你。长安街现在东西方向的车会变得少一点吗？在直播间里的我，在镜头里的我，你会看得有点疲惫吗？总之我是个真实的人，有真实的性情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。你记得啊，一定有一个人在深深切切地想着你，只是他不能告诉你。也有一个人你在你脑海里兜兜转转，一直无法忘记。你用各种的方式去忘记他，各种的方式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学习充电，高喊着我要加薪，我要好好学习，我要努力工作，我让自己忙得喘不过气来，去健身。但当你孤独寂寞的时候，是确确实实想要一个拥抱的，对吧？刚刚看到一位朋友 Annie， 是我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，他说累到只想要个安稳的拥抱和怀抱。我给你一个拥抱，你也给自己一个拥抱。我记得陈佩斯有一个小品，就自己抱自己。小时候觉得他手臂好长啊，可厉害。你发现如果你自己的能力变强了，你就会不太期待爱情这件事情，是吗？我身边有很多女强人的朋友，哇，她们真的厉害，喝酒怎么都喝不醉，有大把的精力，永远热情在高的档位上，风风火火谈生意，对自己也非常的非常的有爱，买包包，买各种高级时装，买最好的化妆品，生命里不缺男人。她说没有用啊，我自己过得很好就好了。这是城市的一部分颜色。今天我疲惫地躺在电台的一个硬硬的沙发上，那个沙发还不是连在一起的一块，那个沙发垫是分开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人一个座位，一个人一个座位，一个人一个座位。我的腰被搁在了中间，就像两条小溪中间的一片绿地一样。哎，好疼啊！我很疲惫，我眼睛很肿胀。无所谓，你看到我肿胀就肿胀，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，We are family， we are family 啊。我就突然听到一首歌曲，黎明的歌，啊，真的是有天王的那种白马王子一样，这首歌也是彬彬有礼的。虽然这个歌曲很残酷的名字，我可以忘记你，名字很残酷吧？我可以忘记你。这首歌唱了一个恋爱的态度。分享了那个年代精致的编曲和演唱，以及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深深的震撼。夜深人静，还是那句话，

特别巨大的喷嚏，很响亮那种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放这首歌的时候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，人家说打喷嚏是不是有人想你了？哎，你看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聊以慰藉的方式和调侃的滋味，打了十个喷嚏，哦，那个人想了你十次，哎，然后你在家里躺了两天没上班啊，要注意身体哦，不要像我这样感冒。是最近比较累，确实是有点累啊。过了35岁之后就不像25岁那样生龙活虎了啊。This fate. OK. 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要推荐给各位，这首歌是我今天在车里听的很多的歌，我开着车在京城高速上来回的穿梭，去也京城，来也京城，去的时候匆匆，来的时候堵堵啊，好好麻烦啊，因为堵车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这首歌叫做《时间里的花》，来自于魏雪曼。我听这首歌写了一些听后感，我想分享给你。我要保证保佑我不要打喷嚏，那 bless bless。 这首歌的感觉我听完就是这样的，一面热一面冷，一面热情洋溢，一面冷若冰霜。并肩走散的人呢，从羞涩到讲话，由贪心至啼哭，别再难为情，情本难为情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要难为感情，情也本来不会难为感情，虚情假意的东西会让人为难，真心实感的表达让人记很久也不会忘记。 看着时间的喧哗，打开哭泣的嘴巴，蹒跚每一步的挣扎，走了一圈的童话，生命一面说情话，一面乐背叛的门闸，从喧闹到暗哑，沉默 见了朝阳，再见了那些有你的晚霞和朝阳陪伴的日子。谢谢魏雪曼，时间里的话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，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等你来找我，你看这句话里面有非常多的情意，等一个动词，你是一个名词，是主人公的名词，来是一个动词的趋向性，要有主观能动性，找又是一个动词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是相对的，相互的。看到了简妮要离开，要回家了，要注意身体啊！城市的生活是很精彩烂漫多姿，但相对的那一面避免就是很辛苦，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真心话，所有在看我直播的朋友，不管你是潜水的还是留言的还是我见过的我不认识的，来一面刷就到别人去看别人跳舞去了，无所谓，你都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，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世间的美好。有的朋友喜欢晚上洗澡，有的人喜欢白天早上洗澡，我就是有时候晚上洗有时候白天洗的那种，但是头发应该是晚上洗比较好，但是现在呢头发就需要打理，有时候就是早晨洗吹干出来。你发现没有，在人在洗澡的时候还蛮轻松的吧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野，不管你是用水龙头还是用大桶瓢在身上的感觉，总之跟水亲近的时候整个人是很放松的。有的人洗澡会唱歌啊，会各种的伸展照镜子，那种感觉啊。其实疲惫了一天洗一个舒适的热水澡也是放松减压的好方式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，可以躺在浴缸里，哎，很舒适，你可以微微的喝一点凉凉的饮料，放开收音机或者拿着你的 iPad 你的智能手机，看看十点大陆机，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。如果你正在沐浴的话，洗个热水澡让自己放松一下，有请莫文蔚洗澡时唱的歌。谢谢舅舅啊，不是舅舅 ，sorry， 谢谢 Miss You 小依然送我的香吻，嗯，谢谢。OK， 听听这首歌。 长到一半，然后越来越勉强，好像什么跟什么，谁的字写的那么长，管他美满或遗憾。总不成一声不响，何不跳过那一段，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，不慌不忙，边唱边乱，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，谁知道那一字一泪是否夸张，别人的当机会唱后 早市唱的歌，你是否喜欢听？谢谢莫文蔚。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非常的开心，就在22:53的时候，十点大陆机大家刷的礼物到了20万花椒豆，谢谢大家。一个深夜没有任何花枝招展表演的直播节目，谢谢所有送我礼物的朋友，送节目礼物的朋友，应该开个香槟庆祝一下。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了，说了城市里很多的一些好的部分，还有一些让大家不太如意压力大的部分，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你爱的东西，有你不可割舍的东西， right？ 那就好好的在你的城市里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让自己活得精彩、聪明，不受冷落，干什么事情都稳稳的，才能获得幸福。今天是8月16号，明天就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由于电台一些敏感词我不能说，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。明天我们一起听情歌好了。 Love is love To be a better man。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周同先生的夜歌。我是周准，一个深情的电台男主播，明晚再见。 有一天， 有请陈奕迅。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是从平淡日子感受